赛事期间，场馆内最佳的观赛席位留给了残障人群。 这里就是一个无障碍平台，这是我们场馆里无论从角度还有高度都是最好的一个地方。在赛时的时候是为我们坐轮椅的朋友们准备的，这也是我们的人文关怀为观众服务的一个设计。 提供无障碍的赛事环境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申办承诺。2018年9月7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指南正式发布，这确保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无障碍设施建设规范化、国际化、人性化。而接下来，国家体育馆还将会不断优化无障碍流线设计，做好设施规划建设、疫情防控和赛事组织运行的衔接，从而打造包容性无障碍设施环境。 新闻广播记者刘元英报道。市政府党组昨天下午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与会党组成员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体会，一致认为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大家一致认为，决议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10条宝贵经验，要深入学习领会，进一步强化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做好政府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全会强调的两个确立是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深刻总结党的18大以来的伟大实践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是党的18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成果，要深入领会两个确立的深刻内涵，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形成生动实践。大家一致认为，要坚持人民至上，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做好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深刻认识坚持自我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府昨天下午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深入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等部署要求，坚持首善标准，突出系统谋划、体位融合，持续推进健康北京建设，推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要结合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完善分级诊疗体系，优化健康服务供给，加快构建现代公共卫生体系，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深化改革创新，提升公共卫生和基层卫生服务保障能力。会议研究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能源发展规划时指出，要深入落实中央关于碳减排、碳中和的决策部署，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抓好首都能源安全保障，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加快构建坚强韧性能源体系，优化设施和储备能力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可再生能源，

新闻广播消息，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苑二区22号完成第八轮核酸检测，累计采样114261人，结果都为阴性。经专家组综合评估研判，昨天早上6点，昌平区最后一个管控区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苑二区全都解封。本轮疫情，昌平区所辖管控区域清零。封控期间，天通苑北街道第一时间成立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各方力量1500多人深入一线开展核酸检测、人员管控、生活保障，每天运送快递外卖6000多单，代购药品50多次。社区还开通了疫情防控24小时热线电话，建立了41个居民微信群，每天收集处理居民诉求100多件。在封控的21天里，他们为41栋楼、246个单元、6238户、大约15000名居民提供服务，让居家隔离人员安心放心。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昨天晚上10点10分，朝阳区来广营地区清苑路第五社区华茂城7号院6号楼正式解除管控。受新冠疫情影响，华茂城7号院6号楼采取14天的管控措施，一共涉及583户居民。昨天上午，他们进行了第4次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据介绍，接到涉及疫情的消息后，来广营地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进行核酸检测，完成小区管控，组建工作专班，20多名社区工作者和物业人员组成服务队，主动请缨进入社区，协助外围开展工作。30多名辖区单位志愿者全天候帮助居民分拣快递、买药送药，提供各项生活服务保障。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朝阳区陈经纶分校东湖湾校区和花家地实验小学朝来校区因为本轮新冠疫情进行隔离观察的师生，昨天全都结束隔离，可以重返校园。本次医学隔离涉及陈经纶分校东湖湾校区90名师生和家长，以及花家地实验小学朝来校区109名师生和家长，经过核酸检测全都为阴性后，结束了21天的集中观察，乘坐大巴车返回学校。学校为归来的师生准备了简短而温馨的欢迎仪式，朝阳区教委也为他们准备了装有口罩、手套等物品的防疫工具箱。 新闻广播消息，人社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电子社保卡同步申领。记者昨天了解到，北京市民已经可以上支付宝同步申领电子社保卡，在线一站式办理40多项服务。申领电子社保卡后，市民可以在线进行养老待遇领取认证、工伤待遇认证和全国失业金领取等业务办理。除了与实体卡功能一一对应的人社部公共服务功能外，支付宝还支持全国292个城市的社保查询和社保缴费业务。截至目前，支付宝作为人社部的电子社保卡发放平台，已经累计签发电子社保卡2亿张。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今年第3批次商品住宅用地出让公告日前发布，一共12宗，土地总面积大约62公顷，总建筑规模大约113万平方米，起始价总额336亿元，将于12月下旬集中成交。第3批次集中供应的12宗项目涉及6个区，其中朝阳区6宗、丰台区1宗。和前2批次一样，这12宗地块都设置了房屋销售指导价，开发商未来在销售时均价不得超过指导价。12宗地块中，位置最好的当属劲松地块，在东三环和东四环间。劲松地块将建设高标准住宅，实行整栋现房销售，指导价为每平方米106600元。今年初，本市确定的商品住宅供地计划为300公顷。如果3批次地块能够顺利成交，本市商品住宅用地年度成交总量将达到350公顷左右，将超额完成全年计划。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昨天凌晨2点10分。第一趟检测试验车55003次从北京丰台站发出，这标志着北京丰台站改建工程连条连式正式开始，车站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阶段。